可还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伤怀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故我在。找到爱，幸福的人可不肯多起来站在，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？我在这里陪你无奈，越过相处里别人家等待，更习惯等待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喊出来，我静下来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，字还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孤。我在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，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，可你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版，谁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。爱有一天翻开，字还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